主题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和代表17号举行了友好联欢会。参加联欢会的有在太阳节之际来访我国的主题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和代表，还有朝鲜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成员参加。参加者个个都满怀着成为两位伟大领袖创立并加以深入发展的主题思想信奉者的荣誉感进行交谈，表示决心要积极进行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普及工作。他们分为友好队和团结队进行各种体育游戏比赛、唱歌等，增进了友好情谊。